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各位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我是朱明奇。在今天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当中，一提起路透社的 Ben Lim 几乎无人不晓。 Benjamin Lim 林光耀出生在菲律宾，在台北生活了15年，之后来到北京，在中国大陆报道新闻16年。路透社曾经两次专访过温家宝，也曾经以一个著名的提问促成了薄熙来案的大爆发。而作为路透社前台北及北京分社社长，现任路透北亚首席记者林光耀，更是对中国的精英政治近20年来的变迁有着第一线的观察。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在路透社位于北京心脏地带的办公室里，林光耀为我们讲述路透社和他自己的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是 Benson 张栋梁。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潮。因为 U Radio 总部设计新潮大胆 ，DJ 们在太空舱直播间做节目很酷，而 U Radio 团队个个打扮新潮，走在时代的尖端。U Radio 节目跟听众网友们的即时互动，也是一种潮爆的收听方式。 Yes，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中国观察家， 外国媒体在中国常常因为其言论尺度以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而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而在另一方面，一些被视为敏感的信息却往往以一种出口转内销的形式由外媒首先报道，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在中国境内传播，因此外媒和中国政府之间常有一种欢喜冤家般的关系，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又无法离开彼此，彼此需要。而证明这种关系的最好例子，莫过于路透社在2012年温家宝任内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得到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这个问题以及温家宝接下来的回答，直接引爆了薄熙来案的大爆发，成为了2012中国最大的新闻。 路透社记者，最后两个问题呢，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重庆市所发生的这个所谓的王立军事件呢，现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呢？你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您刚刚说的这个外媒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其实说到路透，大家都记得去年温总的这个记者会的路透的这个提问。那很多记者也会讨论说，哎，这个又出现在一个延长的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又直接推动了第二天整个薄熙来事件的一个大爆发。那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路透是不是跟中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或者说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好像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巧合的话有点太巧了。 我不觉得它是个默契啊，我也不觉得它是巧合，它绝对不是巧合，因为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啊。那至于 您是在之前提交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 我们就是想问薄熙来这个问题。那至于总理为什么一直一直不结束记者会，延长到有史以来最长的两个多小时，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就是想问薄熙来这个问题。而本来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就说就是你说的这些，就说所谓的默契，就是我们就配合，因为我们作为外国记者，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觉得我们觉得什么是重点，可能中国媒体他觉得不是重点，或者他不敢问。那薄熙来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他也是去年中国政治里头可能最敏感的问题。那 也是最大的新闻， 也是最大的新闻，所以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定得提的，对不对？我常常说问问题是记者的权利，对不对？我们怎么问，我们要问什么，对不对？那可是回答不回答，怎么回答，那是你政府官员的权利了。那我自己假设啊，我在自己在这边想，薄熙来这个问题敏感，中国政府应该是不希望有人提的，但是我们需要提这个问题啊，对，所以最后变成最后一个问题，而且是在两个小时十五分钟以后才结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延长了那么长，但是我们是想问这个问题的吧。 嗯，您会认为这是路透社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次提问？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其实当然新闻也有重，也有大，也有小，也有对，但是我觉得记者会呢，我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能问 follow up question，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2004年、2006年采访温总理，我觉得那个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因为他回答了一个问题，我对那个问答案不满意，我还可以提 follow up question， 我还可以提第三个 第二个 follow up question， 所以一来一往就能够让他讲的更多。当然从影响力来讲，它当然是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吧。 我有一个在国内做媒体的这个朋友，他统计说每年总理记者会上给问题外媒基本上都占了一半的问题。其实在两会的各种记者会上，我们注意到新闻发现专门会说留几个问题给外媒，给香港的媒体，给台湾的媒体，但是他们在这个选择这个外媒的比如说选择哪一家，或者说选择多少比例上，你会看得清楚，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空位，有几家是永远都点不到的。您觉得这种关系需要维护吗？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让您派出去的记者每次都被点到，或者说尽量的拿到这个机会？ 我觉得就说，当然我没有去研究过，我也看过那个报道，就是好像路透，我们也不是每年都被提到，对不对？我们被点到就说来问问题。那至于中国政府是怎么思考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就说因为这个可能要问外交部，他们是考量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总理记者会的话，他不只是在跟中国读者对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全世界的所以他的，我猜所以他的这个点的话，不只是点中国记者，而是可能我不知道那个比例是一半一半，还是60-40还是70-30。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热点新闻是什么，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考量吧。因为如果你说举个例子，今年或者去年吧，从去年开始钓鱼岛是个热点，所以那个朝鲜是个热点，那叙利亚那边中东也是个热点，所以如果有这些热点新闻，我猜政府就会找一些从这些国家来的人来让他问这个问题。 嗯， 钓鱼岛问题，你说钓鱼岛问题最关心钓鱼岛问题的当然就是日本了，所以他就会找一个日本记者来问。 嗯， 我猜的啊。 嗯， 那如果是朝鲜问题的话，他可能找一个 韩国记者， 或者可能也是可能找美国记者来问，因为他六方会谈嘛。那美国问题的话，有关中美的问题，他当然应该会找一个西方记者嘛。所以在礼拜六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他是点到了路透来问那个外长有关中美问题。当然就说回答你的问题，就说关系必须要维护吗？当然需要维护，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跟外交部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对不对？他外交部也从来没有对我们施过压，说你不能登这个或不能登那个。那事后登了以后，他对我们的文章的不满，他当然会把我们用打电话的把我们叫进去，然后 请你们喝茶。 对，哎，不是喝茶，就是警告， 就是警告， 就直接警告。 警告的后果是什么？ 他有口头警告，有书面警告。当然，你警告被警告太多次了以后呢，当然也就会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嘛，或者他不续签你的那个 记者证 或签证。 数字吗？比如说警告多少次就会被？ 这个得问外交部，因为他没跟我们说警告几次。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猜啊，我自己用猜的，警告呢应该也有分等级的吧， 有黄牌和红牌。 对，就像足球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也不是每个警告都是一样的那个，因为你要看新闻的大小、新闻的影响、新闻的那个嘛。所以外媒其实我觉得他跟中国政府维持关系，不只是路透，任何一家外媒在中国，甚至中国媒体都需要。你说你中国一家中国媒体，你到海外去，你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到欧洲任何一家国家去，难道你不需要跟政府维持关系吗？那当然也需要维护，可是这个拿捏你就自己去拿捏，也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对不对？你如果我们不要说中国，如果我比如说一家中国媒体到美国去，然后在那边常驻，然后美国白宫发言人或国务院发言人认为你这个中国记者是太反美的，那你说这个国务院这个发言人或白宫发言人他会点名让你这个中国记者来问问题来侮辱他吗？来嘲笑他在公众场合之下公开的侮辱他吗？我想也应该不会，是不是？那所以你跟一个任何一个政府维持良好关系是需要的，甚至不只是政府，你说一个公司，一个上市公司，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他有记者会，你说这个公司发言人他会点一个记者问题尖锐，不是问题，好， 但不可以是挑衅。 对，记者应该问尖锐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权利。但是你这个尖锐的问题必须是，我觉得挑衅呢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你挑衅你可以让他讲得更多，但是你不能不礼貌，你不能 disrespectful， 你不能不尊重人，甚至侮辱人，对不对？我觉得当然中西方媒体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他们无所谓礼貌不礼貌。我就举个例子，当年江主席去美国之前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人家第一个问题上来就是 Are you a dictator？ 是 Wallace。 对，那我觉得当然他作为一个美国记者，他可能认为他有权利这么问。那今天呢，我们作为路透，我们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一家媒体，我们觉得这样的问题有一点，我也不能代表路透，我只能说我自己，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那样问。 因为有的外面把这个当做一种荣誉，可能说因为可能我的某一些报道激怒了当局，所以说当局现在要报复我，但他以此来证明说我的报道可能是有真正价值的。您会同意这种看法吗？ 就看你是替哪种媒体做。 嗯， 对不对？因为 就像刚刚前面在讲的，每个媒体它有都有 editorial policy， 它如果而且西方媒体西方记者呢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被政府批评的话，那你就没有做好你的工作，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还是中庸嘛，因为你完全没有被批评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就说等于我都写出来的东西都是配合政府的， 不痛 说比较不痛不痒的，比较正面的。那可是我被批评到说要被驱逐出境了，那也是太极端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庸嘛，就说我们作为外媒，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外媒我们不应该去丑化或者去美化任何一个政府，不只是中国政府或者一个政党，甚至一个公司或一个个人。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尽量客观的、公正的去阐述事实，然后当然没有人会挖自己的疮疤给你看，没有人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给我们看的一定是正面的。那我们也不是鹦鹉，我们也不会说他说一句我们再说一句，对，完全一模一样的说一句。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必须要去分辨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那怎么分辨呢？我不能凭个人的喜怒哀乐，对不对？喜好，对不对？我就要去查，就是这些查证，就是找第二个消息来源，第三个消息来源来平衡这个报道。所以平衡的报道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这篇文章的可读性或者可信性比较高吧。如果你一篇文章只是一味的谩骂，或者一篇文章只是一味的歌功颂德，还是可信度比较低的。